就是我们的摇摆，北京，我的爱，敞开五千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你是一个梦的舞台，让世界把你期待，幸福就是我们的告白。幸福就是我们的告白。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9月29日下午，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经过两轮投票，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最终胜出，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按照惯例，他将接替菅义伟，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岸田文雄胜出，日本政坛风向会怎样变化？日本的内政外交策略会做哪些改变？对华政策又将会怎样？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那么昨天呢，经过激烈的角逐，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第二轮投票当中胜出，成为自民党新一任总裁。不出意外的话，他也将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那么对于日本这个我们最重要的邻国，他的首相上台后新的政策，那自然是我们要极为关注的。中日关系今后又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今天呢，我们就相关话题啊进行深入的探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外交学院东北亚问题研究专家周永生教授。周教授您好。 李瑞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郭金峰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在节目开始啊，我们先回顾一下昨天这个自民党的选举啊，通过一段音频我们来了解一下。 9月29号，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在东京举行，在第二轮决选投票中，日本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以257票对170票战胜河野太郎，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日媒称，由于自民党在日本国会占据多数席位，岸田文雄将于10月4号接棒菅义伟，出任日本第100任首相，并带领自民党迎接下月的众议院大选。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岸田文雄介绍其施政政策时称，目前日本正在经历困难，他将继续尽全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他还计划在今年内推出高达数十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提高居民收入。此外，岸田文雄还主张以宽容的政治制度重新团结日本国民。在外交上，岸田文雄原本被视为鸽派，但此次选举当中显示出强硬的对外姿态。有分析指出，岸田文雄或延续菅义伟和安倍晋三所倡导的外交政策方针，包括强调美日同盟，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通过这段音频，我们也了解了昨天整个自民党总裁竞选的一个大概情况。那二位怎么看昨天自民党的这个竞选是否在意料之中呢？周老师您怎么看？ 最初呢，对自民党4个人这次竞选呢，预料的呢还不够准确。对于河野太郎和岸田文雄，他们俩究竟谁能够当选为自民党总裁，还是呢判断不准。为什么判断不准呢？ 因为根据此前的这样的舆论调查，河野太郎呢，他的民意支持率，要高出呢这个岸田文雄至少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呢，河野在日本民间的人气特别旺盛，但是呢，岸田文雄呢也有他强势的地方，就是呢，在国会议员的这样一个选择调查当中呢，岸田文雄呢大约有稳定的110票的支持，而河野太郎呢，有大约呢稳定的100票的支持，也就是说呢，民意调查呢是河野太郎位于呢优先地位，而呢这个有选举权的自民党议员，这个调查呢是岸田文雄居于呢略微领先的优势，所以呢这就导致呢对第一轮选举究竟呢两个人谁能胜出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 嗯，可以说就是看第一轮河野能不能胜出，如果不能胜出的话呢，外界呢之前普遍猜测可能岸田的获胜几率更大一些，那看来呢最终是岸田胜出了。自民党总裁啊，选举胜出者呢不出意外的话将会出任日本的下一任首相。那很多听众啊对于岸田文雄还不是特别的了解，郭先生您在这里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岸田文雄？ 好的，岸田文雄呢是1957年出生于这个日本广岛的政治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呢都曾是日本的国会议员，岸田文雄呢这个曾经担任过日本的外务大臣，和自民党的政调会长，是日本自民党内著名的鸽派岸田派的领袖，这个派呢也曾经诞生过这个池田勇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这个少年时期呢还有留美的经历，大学毕业后呢岸田并没有马上进入日本的政坛，而是在日本的长期信用银行度过了5年的时光，然后呢岸田辞去银行的工作呢给当时当选众议员的父亲做了秘书。1993年呢他和安倍晋三呢同时参加了众议院的选举，然后并成功的当选了这个日本的众议员。2012年呢岸田呢又成功的上任了自民党内的名门派系红池会的第9任会长，并一直到今天。这个派系呢有46名国会议员。岸田文雄在日本呢素有这个安倍接班人的称号，从2012年到2017年担任安倍外务大臣的时候呢，创造了这个让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造访这个广岛的成绩。所以说这个安倍呢在外界一直被视为岸田呢一直在外界被视为这个安倍的幕后的功臣。 嗯， 岸田本人呢被认为是日本自民党内的鸽派，他本人呢这个作风稳健，能够平衡自民党的各派势力，之前呢也是一直被视为这个安倍晋三的继任者，但是呢也有舆论认为呢这个岸田呢缺乏存在感，就是舆论影响力不足，然后呢政策主张呢在民众中缺乏这个影响力，民意支持力不高，但是呢岸田从另一方面说呢又可以说是叫做什么这个日本的拜登，他呢高度重视这个团队合作精神，而且对待事务呢极其的谨慎，属于这个日本自民党的多数派，甚至于这个日本媒体报道啊，这个自民党的议事和同事都曾经表示过，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岸田生气的样子。 嗯， 虽然岸田是一个上司和部下都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老好人类型，但是这个也有很多关于他缺乏决断力的各类的批评。 嗯，刚才通过周先生的介绍呢，我们对岸田文雄啊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啊，能够感受到是一个比较老道的政客，而且呢周先生也介绍说之前呢这个岸田的他的作风啊是偏向于鸽派，但是在这次大选当中啊，他也说了很多强硬的话，这是不是也是在迎合日本国内保守派的势力？岸田上台之后他在内政和外交上肯定会有些亮点，那可能会采取哪些执政的手段，又可能会体现哪些执政的理念呢？周教授您的分析会是如何呢？ 岸田呢他应该的确呢像刚才呢郭先生所说，是一个鸽派，是一个呢好好先生，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岸田他在呢 这个外交领域，尤其是对中国的外交领域，突然呢，转变为呢比较强硬，由一个鸽派呢变成了鹰派，他对媒体声称，在选举的初期的时候，说呢中国的外交和经济侵略令我震惊，我执政以后，主要呢要这个把对中国的课题当作我最主要的任务。从这里边呢，我们就感到呢冷飕飕的寒意。为什么呢？一个好好先生，一个鸽派，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呢对中国成了一个鹰派？那我个人呢觉得这是呢由日本国内的这样一个大气候和整个国际局势存在着呢相当强的反华势力有很大关系。岸田呢，他是为了迎合日本自民党右翼大佬对他的支持，迎合呢美国的支持，迎合呢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来呢做这样的表态。他这样的表态呢，未必完全代表他的真心本意，而可能呢是选举当中出于呢赢得选票的这样一种策略。因为他一旦呢做了这样的表示，那么呢这个日本的右翼选民就会支持他，日本自民党内的右翼大佬也会支持他。同时呢在国际上，美国一看日本将要呢选出这样一位新的首相，对中国强硬，这是美国呢重要的辅佐力量，可以帮助美国来遏制中国，所以呢美国也会对岸田的这种表态表示支持。所以呢岸田的这种策略应该说呢现在某种程度呢是成功了，凑效了。但是呢到竞选的后期呢，他也发现对中国总表现出这种极端的政策，恐怕呢也无助于他呢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所以呢他又调整了自己的态度，又表现出呢比较温和的一面。他说呢，我认为这个和中国的关系需要呢进行首脑会谈和政要之间的会谈，这是呢一切外交的基础，没有呢首脑和政要的接触，一切呢都谈不上。同时呢他也看到了中日关系这些年积累的矛盾和脆弱性，所以呢他表示中日关系呢是需要量的积累，来逐步呢通过积累来缓和关系。也就是说呢，在他的眼里，中日两国关系呢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可能呢一下子获得大幅度的改善，而必须呢通过一定的关系的接触和积累来促进呢双边关系逐渐的走向呢改善的这样一个渠道。当然呢他对中国呢也还有呢他表现出来的对抗那一面，比方说呢他也特别关注台湾问题，认为呢日本要和美国呢进行呢更加紧密更加全面的联合，防止呢台湾出现事端。实际上呢很明显，这也是呢针对中国不友好政策的一面。 能够感受到哈，竞选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放一些狠话来向周教授所说的赢得一些选民的支持啊，包括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一些支持。但是他出任这个自民党总裁，今后成为日本首相之后，可能这个外交策略还会有一定的变化啊。正所谓的就是合作归合作，竞争归竞争，对抗可能还得归对抗。那从对华关系方面来看呢，岸田啊应该还会基本延续上一任首相菅义伟的做法，比如说强化日美同盟，在印太战略方面强化多边的小圈子，同时呢也会与脱欧后的英国保持一些密切的联系。就岸田对于整个一个外交策略可能采取的动向，郭先生您怎么看呢？ 这次这个岸田当选呀，可能就像刚才这个周老师所说的，在这个对华关系上，总体来说我感觉 这个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岸田的对外政策呢，这个基本上一主基调还是这个联合欧美，遏制中国。但是呢，这次在岸田的竞选过程中啊，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一个鸽派的岸田表现出了这个特别强硬的信号。这个说明呢，日本国内的政治氛围，这个我觉得已经极度的右倾化，这个厌华、反华、看华这种，在日本国内已经形成这个一定的政治气候。我觉得这会给后期的中日关系，这个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个政策呢，可以说不管哪个谁上台，可能说这都可能会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共识。然后呢，不管谁当首相，可能以后期的上台以后的对华政策回旋的空间也并不是太大。 嗯， 所以说这个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在日美同盟方面呢，他这个岸田上台以后呢，在外交安全事务上呢，还会继续强化美日同盟，尤其这个迎合美国的政策，联合各国来围堵中国。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岸田上台以后的政策的主线。 嗯，当然这个岸田啊，他也表示了啊，说这个中日是邻国，民间交往也很频繁，对日本来说中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等等啊，日本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他也马上就表态说这个中日之间的对话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所以说对于岸田上台之后啊，中日的关系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观察。那这个是外交方面，这是我们最关注的。当然了，对于日本民众来说呢，他们最关注的当然是内政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根据日本政府此前决定，他们呢将会在10月4号召集临时国会，届时呢自民党新总裁也就是岸田文雄预计呢通过参众两院全体会议的首相指名选举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那由于自民党目前呢在议会当中占据多数啊，所以说呢自民党总裁呢也就被视为是下一任日本首相了。10月4号之后，那新首相会正式官宣，之后呢也会立即进行组阁事宜。那么在菅义伟下台，主要呢可能是因为经济方面和控制疫情方面啊没有做得太好。他的继任者岸田文雄上台之后，将会对这两方面做哪些动作来赢得日本民众的民心呢？周教授您怎么看？ 岸田呢，他有自己的经济考虑和经济计划。在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呢，岸田提出了令和版的收入倍增计划。为了收入倍增，要发行呢30万亿日元的国债来刺激经济发展。30万亿日元呢，它不是一个小数目，是相当于日本呢现在每年财政预算的大约1/3或近1/3左右。这样的政策做法呢，基本上就是继承了岸田经济学当中呢量化宽松的政策思路，就是呢要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和增加投资，来呢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呢，岸田重视纠正贫富差距和向中产阶级人群来倾斜分配。主要的创意措施呢，包括向生活贫穷者支付补助金，给中小企业支付房租补助和长期支付补助。岸田的这种经济和社会的联合主张，带有呢通过补贴增加中小企业和居民收入，扩大国内市场消费，从而呢带动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考虑，是一种呢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和市场相结合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时呢，他也特别强调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呢要增加育儿家庭的住房和教育费用补贴，增加护士、看护人、保育员等等，就是呢要推动介护产业的发展。介护产业呢，就是服务产业当中呢专门为人服务的，比方说护士啊，这个护理人员呢，这都是属于呢这个介护产业，帮助养老的人员呢，日本呢叫做介护。介护咱们现代汉语呢不太用，但这个介护其实呢原原本本的还是应该是呢中国古代汉语的一个词汇。同时呢，他也主张呢要普遍提高员工的工资， 岸田文雄呢，他对安倍经济学有肯定的一面，但是呢也有否定的一面。他表面上呢并不攻击安倍经济学，但他却呢指出了安倍经济学的弱点。他说呢，安倍经济学的确呢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增长，但是呢给大企业的好处呢比较多，大企业赚足了钱，但是呢普通的员工工资呢还没有增长，所以呢他说我们要给普通员工呢进行适当的工资提高，这个公司赚钱并以留存的形式存储，那么他认为呢要进行呢偏差的纠正，来促进呢合理的再分配。同时呢他也主张呢退休以后的养老金，就是日本基本的国民年金，要扩大到非正式的员工，可以呢对低收入者采取呢长期补助的政策。那他的这样的思路呢，就是呢是一种呢倾向于民生，倾向于呢提高社会保障的这样的政策思路。而且呢他的这个社会保障呢既包括低收入人群，也包括呢中产阶级。你比方说他对中小企业的补助，实际上呢就是面对中产阶级，要提高他们的福利。 那其实呢有一个现象，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此前呢菅义伟表示不参加月底的这个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日本的股市是应声高涨了，甚至一度创下了31年来的新高。那么当然了，新的领导人岸田文雄这个昨天当选结果出炉之后呢，那这种走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呢？郭先生，你是否看好岸田上台之后日本的经济走向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岸田上台以后呢，这个对日本的这个经济和金融走向财政影响呢变化不会太大。虽然他这个岸田的政策呢，一个是偏向于这个坚持财政健全化的目标，再一个呢他这个岸田上台以后呢，面对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这个恢复遭受疫情重创的日本经济。从这几天我也看到一些这个日本的经济和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这个包括昨天这个岸田宣布这个成功胜选以后呢，日本的经济下一步我个人觉得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应该会延续一个之前的这个走势哈。当然当然岸田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经济的政策方面的一些这个细微调整哈。还有一个关注的点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说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政坛除了小泉纯一郎还有安倍晋三，其他的当选的首相啊几乎是差不多一年换一个。日本媒体啊也戏称说这些首相建立的政府就是短命政府。那小泉和安倍之所以能较长时间的执政啊，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亲美以及对周边国家强硬的外交策略。那么周教授，在您看来您认为岸田执政后会不会沿袭这样的政策，然后包括岸田可能会执政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个预判呢？ 岸田的执政呢，我想呢基本上是会呢延续安倍和菅义伟执政的思路和策略，有一些细微的调整，估计呢也不会太大。那这个安倍和菅义伟执政的思路是什么呢？那就是呢要和美国紧密绑定，巩固呢日美同盟。同时呢因为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市场，所以呢也要和中国呢拉关系。那这个安倍呢他很会平衡术，在安倍执政的时候呢，到后期中日两国关系实际上是搞得呢越来越好。但是菅义伟呢虽然想继承安倍路线，但是他的做法呢就像他个人性格一样比较生硬，结果呢搞得中日两国关系越来越差，处于呢半僵持的状态。那和周边邻国，比方说和韩国和俄罗斯也是呢关系越来越坏。那这个岸田文雄呢，现在人们都对他有期待，期待他什么呢？期待他能够呢改善同韩国的关系。因为在岸田当外相的时候，日本呢和朴槿惠政府达成了关于解决慰安妇的协议， 所以呢大家认为呢岸田在这个事情上呢还是有贡献的。那当时呢他作为外相的时候和中国关系呢也还不错，所以呢也希望呢他能够呢改善在江一伟在菅义伟执政后期把中日两国关系搞得越来越僵化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对中国的关系上呢我觉得恐怕呢也不能够有太大的期待。为什么菅义伟搞坏了这个同中国的关系呢？就是因为在他执政的后期呢他越来越和美国绑定。在美国的压力下呢大谈呢这个香港的民主人权问题，大谈新疆的民主人权问题，并且呢要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制约，实际上呢这都是干涉到了中国内政的底线，所以呢这个导致呢中日两国关系实际上呢并没有呢矛盾极端的显化，但是呢也是向僵化的方向越走越远。那岸田呢他能不能在这个菅义伟的政策上有所调节，而随着呢这个安倍的政策就是呢在日美两国之间搞一个平衡。当然呢他实质上呢肯定是倾向于美国和美国绑定。但是呢你起码表面上应该呢在中美矛盾当中站在一个呢相对中立不过分介入的这样一个立场。而这样一个立场呢说心里话虽然对中国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对日本呢是更有利的。菅义伟呢实际上他在这个方面呢没有做好，是损害了日本的利益。 其实中日两国的关系啊，合作共赢，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基调哈。当然了，也希望日本的这个新一届政府啊能够把握住。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两位再用一句话来对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包括之后出任首相有哪些期待。郭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岸田当选首相以后啊，首先对中日关系来说，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因为来自国内也好，来自国际社会也好，对这个岸田政府的这个各方面的考验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岸田首相的这个政府能不能路能走多长还有待于观察。然后呢中日关系呢，因为这个一方面呢中日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啊，但是呢在外交和军事安全合作方面呢这个日美同盟对华的这个考验，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是值得期待，可能会有一些改善，但是呢改善的力度有多大值得我们期待。 值得期待哈。周教授您怎么看？ 希望呢这个岸田不要走呢菅义伟的老路，而更应该呢模仿安倍。我们要让呢日本政府完全靠近中国，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呢我觉得岸田他也应该看到呢，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外交已经没有新突破了。因为你都已经是钉钉铁牢的同盟，军事同盟的这样的关系。你再想搞花样还能有多大的突破呢？所以呢真正能够让岸田有所作为，有较大作为的，恰恰是对中国关系的改善。如果他能够推动对中国关系的改善，那他在近年的日本外交和政治当中呢将有呢里程碑式的收获。所以呢岸田即使从他个人执政的角度来考虑，他也应该呢着力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呢着力于同中国对抗。那样的话呢不仅是他外交政策的一种错误，很可能呢也促进他成为一个比较短命的这样的一个执政首相，一个短命的内阁。